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70回，来到临安城外，谢之方再度戴上鬼面。除去宋永仪之外，没有人知道他金蝉脱壳迎娶姐姐的事，他也从不希望获得外祖家众人的理解。若是叫外祖母知道旧礼，说不得要将他改名换姓做出的牺牲算在姐姐头上，他不舍得谢之真受半点委屈。舅舅们得了消息亲自来迎，进了宋府，老太太搂紧了谢之真，免不了一通大哭。看着往日纤细柔弱、郁郁寡欢的外孙女，如今丰腴了些，举手投足间光彩照人，心知她成亲之后过得不错，宋太夫人既觉欣慰，又免不了想起那英年早逝的外孙，眼泪怎么也收不住。几位舅母也陪着落了回眼泪，拉着已经会被不少诗文的宋永洛耍宝，哄老太太开心，又带了些好奇的打量从未谋面的新姑爷。谢之方微微躬身，压着嗓子回答三舅舅的问话，态度不卑不亢，谈吐温雅有礼，与在谢之真面前完全是两副面孔。谢之真知道他这是怕人看出端倪，简直又要博得长辈好感，故意演出来的，压抑本性，收敛锋芒，亲友当前却不敢相认，弟弟为了同他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，着实牺牲了太多。他既觉心疼，又忍不住猜度，他既如此擅长做戏，若是想要存心瞒他些什么，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宋永仪见他待谢之方的态度与往日里不同，一双美目只顾往弟弟身上瞟，简直神思不属，心事重重，脸色逐渐凝重起来。他趁众人不备，夺至谢之真身旁，低声询问： 真妹妹，她待你好不好？ 宋永仪这两年处事越发老练，将宋家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，近来又结识了一位商贾家顶门立户的姑娘，二人一个圆融，一个泼辣，倒是颇为投契，很有些情投意合的意思在里头，因此他渐渐歇了对谢之真的想头，转而以娘家人自居，将嫡亲的表弟看作外人，横挑鼻子竖挑眼，生怕谢之方风流成性，吃着碗里瞧着锅里，辜负了自家妹妹。 男子见一个爱一个乃是常事，得不到的时候低声下气，奉你若神邸，一旦到手了便渐生怠慢，转而贪恋外面的野草野花。 宋永仪见谢之真神色不对，迟迟不肯答话，原本的三四分猜疑变作七八分，表情越加严肃。 真妹妹，你如实同我说，若他真做了对不住你的事，看我不打断他的腿。 他这一席话正好勾出谢之真的心病，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方才强打起精神替弟弟遮掩。 没有的事，他没有对不住我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 二人的谈话已经吸引到了谢之方的注意，眼见他焦躁的频频转头，谢之真轻声说了一句： 三哥，这会不是说话的时候，我明日派青梅去请你，有件事情要托你帮忙。 宋永仪立时应下，和谢之方同一桌用膳时，不免带出几分猜疑，狠狠瞪他。谢之方满头雾水，兼之看他和姐姐举止过密，灌了一坛子陈醋，因此不甘示弱地回瞪他。兄弟二人一左一右，好像两只乌眼鸡。其余兄弟察觉到气氛不对，又不知何故，只得干笑着殷勤劝酒。喝了数个来回，女眷们去了老太太的院子里抹牌听书，三位老爷又各自去忙公务了，年轻的公子们立时便松快起来。 这几年宋永泽关门苦读，去年考中了举人，也算得上是光耀门楣。随着年岁渐长，为人处事也有担当了许多。他不住地打量谢之方的鬼面，带着几分醉意笑道： 也不知怎么的，我总觉得姐夫有些熟悉，像是在哪里见过似的。 谢之方闻言不动声色地道： 司令说笑了，我这是头一回来临安。 宋永泽面带困惑，依依不饶： 我这人没别的长处，认人却拿手，但凡见过一面绝不会认错。姐夫你 也不知道是谁救了知府大人家的二小姐，人家亲自登门道谢却是不认得的。 宋永仪含笑着上来打岔，往他面前的杯子里添满酒。宋永泽一张白净的脸涨得通红，磕磕巴巴地说道： 那能一样吗？事关女儿家的清誉，便是认得也只能推说不认得。 兄弟们哄堂大笑，打趣他命犯桃花，艳福不浅，将宋永泽臊得面红耳赤，连连否认，不多时便忘记了方才的话题。谢之方心气稍顺，瞥了宋永仪一眼，趁众人不备，拎起酒坛摇摇晃晃地就往外走。捡了处僻静些的院落，他暗运轻功跃上屋顶，在房梁上坐下，就着清清冷冷的月色下酒。不多时，宋永仪沿着梯子攀上来，也不同他客套，劈头盖脸地问道： 我瞧着真妹妹不大高兴，晚膳也没进多少，可是你欺负了她？ 闻言，谢之方的老脸竟然破天荒地红了一红。这话他没法回答，若说没欺负，那一夜他趴在床上哭泣的妩媚模样还历历在目。可若说欺负了，夫妻敦伦乃是天经地义之事。除去那天闹得荒唐了些，自己对他堪称诚惶诚恐，百依百顺，压根挑不出半分错处。见他神色迟疑，宋永仪的脸色更差，冷笑道：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虽说我表弟，在我心里却远不及真妹妹分量重。当时是你哭着闹着撒泼耍赖非要娶她，不管你在中间动了多少见不得人的手脚，最后又使了什么不要脸的计策。既然真妹妹点了头，我也只能捏着鼻子替你遮掩。 如此不留情面地教训他，又说起当年威逼胁迫谢之真的不光彩事体，简直就是在往谢之方的肺管子上戳。他顿时也变了脸色道： 说这些话好没意思，我确实想娶了她，可如今木已成舟，夫妻日子过了这么久，三哥遮不遮掩又能如何？ 哼，若是你待真妹妹好也就罢了，若是你学那些个浪荡子风流成性，喜新厌旧，我绝不饶你。 我洗什么心验什么酒，姐姐在我心里是什么分量别人不清楚，你还不清楚？ 谢之方只觉这一通发难来得没有道理，又压不住翻天醋意，揪着他的话头问下去： 再者我倒想知道，若真有那么一日，你打算怎么对付我？是揍我一顿断我手脚，还是趁人之危横刀夺爱？ 宋永仪有心警醒他，又不好把自己也搭进去，顿了顿低声道： 你若辜负了真妹妹，我少不得助她恢复自由身，到时候心悦她爱慕她愿意一心一意待她好的男子何止一个两个。 谢之方听出他话里有话，声音里淬了几分戾气，紧皱着眉头问： 你想说什么？ 远的不提，单这临安城就有一位。 宋永仪知晓谢之真性情温柔内敛，谢之方又是个魂不吝的混世魔王，生怕他弹压不住他，索性狠了狠心下了一剂猛药。 你还记得那位裴公子吗？ 只听噼里啪啦一声脆响，好好的酒坛子被谢之方重重地灌在瓦片上，摔了个粉碎。他横眉怒目，颀长的身躯因为气怒而微微发抖。 这都过去多久了，他还没死心，真当我脾气好，是不是非要逼我下杀手？ 你若下了杀手，和真妹妹之间便无可转还。 宋有仪清楚谢志芳这些年迟迟不动裴景山的真正原因，因此并不将这些狠话当真。 裴公子却是位光明磊落的君子，为人方正，心怀仁善，待真妹妹又实心实意。 他轻叹了一口气，颇有些唏嘘。 真妹妹嫁给你不久，我挨不住她一再追问，又不忍耽误了她的终身，便自作主张撒了个谎，只说真妹妹突然恶疾，香消玉殒。她信以为真，大哭了一场，问我将尸首葬在何处，前往拜祭。不过半年便瘦得形销骨立，众人见了无不敢为叹息。 谢之芳抿了抿薄唇，冷声问道： 后来呢？ 我存着弥补他的心思，请媒人往他家说和过几回。平心而论，好人家的女孩中意他的也不少，可他推说要照顾弟妹，无心成家，一直拖到今日。不止如此，他念着昔日和真妹妹一起救济灾民的情分，每逢初一十五便要施粥送药，从不间断。若你没有生出罔顾人伦的念头，以弟弟的身份结识他，也会认可他的人品。他家有薄产，知书达理，颇通庶务，性情端方，加之和真妹妹又互有好感，依我看来，比魏恒那厮强出去不知多少，做你姐夫也尽够了。 宋永仪客观地评价着，无视了谢之方黑如锅底的脸色，对裴景山赞不绝口。 若是当年长安未曾生变，真妹妹和裴公子远走高飞，也是对神仙眷侣，说不得现在孩子都会走路了。 够了！ 谢之方再也听不下去，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。 我明白三哥费这么多口舌是什么意思，也知道他是个难得一见的痴情人。不过，莫说我绝不会做对不住姐姐的事情，便是有一日他心生厌倦，想要离了我，和那人破镜重圆，也绝无可能。 见宋永仪欲言又止，他的眼神陡然转厉，薄唇勾出一个阴冷狠辣的弧度，一字一顿道： 除非我死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